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章，整章的经文就由我来念。今天的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义大义林的百夫长。他是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着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到达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些事就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正午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准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有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上帝，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和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着他，匍匐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起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就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讲洗礼之后，从加利利起传遍犹太。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了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上帝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这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与他同吃同喝的人。他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在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了彼得住了几天。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这个福音是传给外邦人的福音，也就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宣讲，也聆听你的福音。天父，就求你来到你面前的儿女都能够领受这个福音，也愿我所宣讲的是这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有耳可听，求你让我们有口的就忠实的宣讲。我们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该撒利亚是一个海港，是当时罗马统治犹太省的行政中心。这个城市是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凯撒为名的。哥里牛是当时一个很常见的名字，哥里牛这个名字可能暗示这个人或他的父亲是在罗马帝国有自由人身份的公民。在该撒利亚的这位哥林流是个百夫长，也就是说他是罗马军队的军官，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学者们讨论在路加笔下这种敬畏上帝的人是否是一个特殊的技术名词，特别是指那些归向，在某种程度归向犹太教却没有正式进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知道哥里牛他是一位敬畏上帝但是没有归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因此在犹太人的眼中，因为他没有守割礼，他也不完全洁净。而在罗马人眼中，这个人也不竟然就是完全效忠罗马皇帝的人，因为他拜的是犹太人的上帝。我们可说哥林流这种人，百夫长哥林流是同时脚踏两个世界两个文化的两个宗教信仰的人。哥林流和他全家敬畏上帝，多多周济，常常祷告。路加你注意用同样的字眼形容初代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们。哥林流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好人，他好到一个程度，人们会说什么犹太通国的人所赞许。使徒行传第十章的重点通常就是聚焦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传到外邦，或者外邦人如何领受了福音。但是今天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哥尼流是一个好人，那么好人为什么得救？我的意思是如果外邦人领受福音，这应该是叫我们赞叹惊奇的事情，那么好人居然也信耶稣，同样的应该叫我们赞叹。我们通常会觉得好人当然就应该信耶稣，或者好人应该要得救，如果好人不得救那谁得救？但是你也知道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谁得救？耶稣基督来为要拯救罪人， right？ 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路加却记录有一个义人哥尼流他也得救。要说你仔细想好人得救，其实这本身就有逻辑上的矛盾。好人为什么需要得救？义人要从什么东西之中拯救出来？路加说哥尼流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就是 在旧约里面耶和华子民的标记，也是得永生的人的特征。马拉基，先知马拉基说，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我记得这段经文，那个 Daniel 牧师有讲过，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而周记穷人和祷告在旧约里面往往也是有关联的。你要如何确定你的祷告蒙上帝垂听？你就周记穷人。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写，你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你要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然后呢，那个时候你求告耶和华就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哥尼流伸出祷告，这个是按照犹太人下午祷告的时段祷告。在异象之中，哥尼流看到上帝的一个使者，这天使对哥尼流说，你的祷告，你的周记达到上帝面前，以蒙纪念了。蒙上帝纪念在旧约里面通常是来形容蒙上帝悦纳的献祭。 OK， 为什么人的祷告会蒙上帝垂听？诗人会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是听什么？听他们的呼求。So， 让我们问，义人、好人、百夫长、哥尼流是否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或者好人、哥尼流是否得救？从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到四节看来，我们必须说，当然，虽然哥尼流不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他虽然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献祭，他却确实倚靠以色列的上帝，他敬畏上帝，他向这位上帝祷告。看来哥尼流是蒙上帝拣选、得到上帝拯救的人。特别如果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当然会说这是一个得救、有永生盼望的人。但是使徒行传十章一到四节不是旧约的经文，是新约的经文。在新约里面，一个敬畏上帝、多多周记百姓、常常祷告上帝，而且祷告和周记都蒙上帝所纪念的人，是否又是得救的人？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问的问题，或问另外一种方法问，义人哥尼流是否因为他是好人而得救？使徒行传第十章的解经，在基督教会的历史上面一直有某种所谓柏拉修主义的倾向。柏拉修主义简单的来说，就是神助自助者的救恩论。 OK， 就是说一个人的虔诚或一个人的善行会为他赚取救恩，一个人是靠着他的好行为而蒙恩。从初代教会的教父到现在的学者，其实对这段经文一直都有这样子的理解。哥尼流是个好人，因此百夫长哥尼流蒙恩。例如有一位当代的学者 C.K. Barrett， 他写了两本很厚的《使徒行传》的注释书。他说哥尼流他是凭着他的敬虔和善行，因此他的祷告就配得 deserve， 配得上帝垂听。他继续写，我们可以质疑这段经文是否与保罗那种因信称义的神学有所抵触、有所冲突，有吗？你们觉得这段经文与保罗神学有所冲突吗？路加是否在这里告诉我们，好人哥尼流凭着自己的虔诚、凭着他的善行因而得救？如果真的是如此，这段经文就不仅与保罗那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那种神学有所冲突，也更与 旧约的神学有所冲突，因为旧约诗人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怎么样？没有一个是义的。”而且这种理解更与路加在《使徒行传》十章之前写的《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神学有所抵触，不是吗？哇，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人也得救了，为什么他得救？那个人是义人吗？是好人吗？他说他自己是什么？罪人中的罪魁，他居然也得救。法利赛人扫罗不是义人，不是好人，他是自以为义的罪魁，但是他也得救。哥尼流祷告，在异象中他明明看见一位上帝的使者，而彼得呢，约在正午，他上到房顶去祷告，他也得着一个异象。在这段经文之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很重要。 Yes， 祷告很重要。 Why？ 如果没有祷告，就没有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彩的故事，也就没有福音传到外邦。没有祷告，彼得就不会去哥尼流那里传福音。没有祷告，哥尼流就听不到彼得所传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福音。彼得在异象中看到什么？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从天上降下来。这个其实有点熟悉，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在形容上帝所托付人管理的动物，也是在创世纪第六章上帝要挪亚所保存的飞鸟、牲畜和地上的昆虫。也就是说，他在异象中看到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些，不外乎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物，没有洁净或不洁净之分别，因为按照上帝最初的美意，这在上帝眼中都是好的。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就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这个声音不外乎就是对彼得宣布，按照摩西律法，按照摩西律法食物条例分别为圣的那些规律，如今没效了，不再有效力了。动物不再分别为洁净或不洁净的，因为如今一切都是什么？上帝所洁净的。我们可以问上帝，为什么当初会赐给以色列人这个食物的条例？啊，你们在教会都听过啊。 Why？ 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因为这是上帝特别赐给以色列人的智慧。为什么你们在笑啊？因为我从小就听到这个，你知道吗？这些食物都是有奇，因为你吃了这个就能长寿，你就不容易得癌症，这是养生之道等等等等。上帝在利未记里面告诉以色列人，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因为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子民。”上帝特别指定某些食物、某些动物，目的是要将他自己的子民从万民之中分别出来，不是因为这些食物或者动物本身就有其洁净或者不洁净可言，而是在摩西律法之下，他特定某些食物是洁净或不洁净的。就如那分别善恶的果子，并不是那果子本身就有毒，吃了就会死。或者你要用另外一个例子，就如以色列人为什么蒙上帝拣选？不是他们人数比别人多，不是他们比别人更公义或更美善，全然是因为上帝就是指定了这一群人，你们是我的子民，全然因为上帝的拣选，全然因为上帝就是爱以色列人。 上帝使用食物将自己的子民与其他人分别出来，也就是说食物是以色列人身份的外在记号，或者你可以说是划分族群界限的标记，是学者说是 ethnic boundary marker。 换句话说，在摩西律法以下，一个人吃什么他就是什么，这个是所有犹太人上帝的子民包括彼得本来应该遵守的律例，就如以色列的男子都应该要受隔离，因为上帝就是在那个时候赐予他们的记号。但是有一天上帝的子民将不再凭着这些外在的记号来奠定自己的身份，人也不再凭着吃什么或不吃什么而分别为圣。上帝在哪里公布这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决定？他的儿子其实已经预告将来有一天会是如此，不是吗？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但是上帝在哪里正式的宣告他的子民将不再凭着食物分别为圣？在哪里？在约帕，不是吗？在一个俏皮像西门的家的屋顶上面，然后在彼得的祷告之中。受祷告重不重要？祷告很重要，如果彼得那时候不祷告，你知道后果会有什么吗？你我今天就不能吃 bacon， 不能吃香肠，不能吃烤猪排，不能吃梅干扣肉。主一连三次要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一连三次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食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就没有吃过。然后彼得这个人凡事总要做三次，我在原子里面彼得三次无法进行祷告，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他的主要问他三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需要三次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不仅三次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也三次对主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是不可的。你会以为这个人，这个曾经责备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而被主责备，撒旦退我到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恤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会以为这个人现在应该学会不再对主说不，但是他三次对主说不。这是谁？这是使徒彼得。这个是这位彼得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在五旬节的那天讲了那篇道的使徒彼得。他曾经在圣殿里面讲到行神迹叫一个瘸腿的人站起来的彼得，他曾经叫死人复活的彼得。这个彼得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对你我有多么大的耐心和容忍，你就去看我们的主对西门彼得他自己所选的头号门徒西门彼得有多么大的耐心。彼得以为他比他的主更圣洁更有智慧，彼得起来宰了吃，这是什么？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慷慨，这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去吃。主啊这是不可的，凡食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有吃过。我们的主要三次听到这个 nonsense 要容忍这个，但是他蛮有忍耐，他教导彼得，而彼得仍然需要学习。外邦人需要听到福音，但是你注意使徒彼得需要重新学习福音。我们应该要体谅彼得，如果他在此有所迟疑， 我们应该要设身处境，要记得这对他来说应该是多么大的冲击，因为这不仅关乎他个人，他需要学习开始吃猪肉，他需要学习重新定义何为分别为圣，他需要学习原来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这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外邦人，从现在开始要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且他们不需要受割礼，而且他们可以吃猪肉。在领受这个意象之前，彼得理当不吃猪肉，他不吃是应当的。但是在这个意象之后，彼得就必须起来宰了吃。就若哥尼流，我们说他是脚踏两个世界的人。彼得则是脚跨着旧约和新约，身处两个世代之间的人。彼得心里正在猜忌之间，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三个人在门外叫他。圣灵向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与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疑惑这个字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不要做分辨，don't distinguish。不要做裁决，不要再自我聪明了。那三个人告诉彼得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上帝，为犹太通国所称赞。哦，百夫长就代表这个人，哥尼流是有权有地位的人，义人代表他行为正直，他有道德操守，敬畏上帝也代表他有真实的宗教情操。不仅如此，哥尼流为犹太通国所称许。保罗说，教会的监督要在教外，在不信者之中，要有好的名声。哎，但是这个人，罗马外邦人百夫长哥尼流，却在犹太人之中通国得到赞许。这其实是非常的难得，因为加尔文说，一个罗马的军人，他不会比一个畜生有更多的宗教情操，而一个罗马的军官能够得到犹太人的爱戴，这人肯定是一个好人。他有权，他有地位，有声望，有善行，他还缺什么？他需要请有一个名叫彼得的人去他家，他需要听彼得说话。路加他，我觉得很生动的描述这段彼得进入哥尼流家的这个段落。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匍匐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着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乐乐最近迷上评剧，我在房间里面写讲章，他就和小玉在外面看评剧，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总是想这段经文以评剧的方式表达出来。哥尼流迎接彼得，在他脚前拜他，然后彼得却拉他起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 Sorry, I gotta do it. 你可以问钟亮这样表演是不是？然后彼得和他说着话，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然后彼得和哥尼流这两个人，一个是脚踏于两个世界，一个是介于两个世代之间的人。你知道这一幕是什么吗？这一幕就是罗马书第九章，就是上帝的国度如今临到，那本来不是我民的，却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在哪里？在哪里？在该撒利亚。 在一个以罗马帝王为名的外邦城，而这城里面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所拜的是一个人，不是神。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奥古斯都，是罗马的皇帝，统治这城的希律王。路加后来记录，他以为自己是上帝。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他是罗马的百夫长。为什么总是百夫长？要圣经中的百夫长，阿明，在所有人之中只有一个人的信心叫我们的主耶稣讶异。阿明，主耶稣自己家乡的人之没有信心叫我们的主惊讶，却曾经有一个百夫长的信心叫我们的主惊讶。在马可福音里面，鬼都认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没有人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唯有一个人，就是在十字架对面的那位百夫长。耶稣断气的时候他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 So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是奇异的恩典，你要知道有多么的奇异吗？钉耶稣上十字架的人居然是第一个认他为上帝儿子的人。百夫长，百夫长得着福音。彼得对百夫长的人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你都不可看作属而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学习了，right? 他知道那个意象的重点不是什么可以吃不可以吃，而是关乎人。他问他们说，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就重述他四天前在祷告时候所见的异象。他说他的祷告已经蒙垂听。垂听什么？哥尼流他祷告求什么以蒙垂听？其实很简单，你要知道一个人他祷告求什么，你就看上帝如何回应他，不是吗？上帝如何回应哥尼流的祷告，他差遣彼得到这个人的家里面。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哥尼流派人去另外一个城，而且那个城至少走路两天才能到，找一个陌生人来家里？难道上帝既然可以差派一位天使，既然可以赐予哥尼流异象，难道他不能够直接告诉他 whatever 你需要知道的我就直接跟你讲就好了，不是吗？的确上帝可以，但是上帝也确实没有那么做。上帝的确拣选了哥尼流，但是哥尼流也就不因此得救。因为上帝不仅立意要拯救人，也定义他要如何施行拯救。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教的其实就是这个新敏信仰告白第六章第三章第六节，上帝不仅按照自己的旨意拣选人得救，也指定人具体得救的方式，也就是说他的儿子必须道成肉身，他的儿子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必须复活，他必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他必须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再赐下圣灵浇灌在他圣徒的身上，他也必须为我们代求，我们才拯救，被拯救到底。而人又如何是得救的？的确人得救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拣选，不是因为人自己本身有什么好或者配得救，但是上帝也确实指定人得救的道路和方法。蒙拣选的人是否需要听到？是否需要信到？他是否知道他需要信什么？他如果口里承认，他需要知道他口里承认谁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谁从死里复活。哥尼流是个好人，因此他得救吗？还是尽管哥尼流是个好人，上帝仍然拯救他？哥尼流是好人，还不如他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他是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子民的人。尽管如此，哥尼流仍然需要祷告，他仍然需要在异象中看到那个穿着光明衣裳的人， 他仍然需要派人去约帕找彼得来自己家中，他仍然需要对彼得说，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哥尼流是个好人，他是个义人，他行善，他祷告，他是上帝预定拣选要得永生的人。他什么时候得救？我们应该说，哥尼流的虔诚和他的善行，这些都是上帝赐予他的恩典。他不是凭着他的虔诚或者他的善行得着福音，但是他的虔诚和他的善行也的确预备他领受福音。哥尼流心中的敬虔是上帝在他心中所动的善功，而那他在他心里动了善功的也必成全这功。而要如何成全？上帝的儿子到神肉身之前，旧约的圣徒们，他们得救和我们得救是一样，也是全然凭着信心，相信耶和华是会施行拯救。他们不是凭着守律法而得救，但是旧约的圣徒并不知道，那要来拯救的那位是生在伯利恒，会在拿撒勒长大，他的名字要叫耶稣。他们也不知道他会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三天之后要复活。但是如今既然上帝的儿子来了，人就必须听到他的福音，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上帝必然成全他在哥尼流心中所动的善功，也就是说哥尼流就必须听到，以至于信道，以至于这个义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在三十八节，彼得说：“上帝以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凡被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这个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这都是你们知道的。So， 或许哥尼流之前从腓力或其他人的口中听过拿撒勒人耶稣的事迹，他们甚至可能也听过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这些都是你们知道的，但是这都还不够，因为这都不是福音。彼得需要告诉他们，他们之前不知道的事，就是第三日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显现出来，其实那个能够拯救人的福音不是神迹奇事一并赶鬼的福音，而总是上帝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福音。而这死里复活的是拿撒勒人耶稣，是这位基督，是这个上帝的儿子，你们必须信的是他，因为唯有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使徒行传第十章，你注意到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下周我们会在讲十一章的时候会回来继续讨论这段经文。今天最后我们就看一下第三十三节，哥尼流对彼得说，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这句话应该叫我们很赞叹，很惊讶。为什么？因为好人通常不会对传福音的说，你来了很好，我洗耳恭听。谁最难领受福音？好人。谁的心最刚硬？好人的心最刚硬，特别在教会里面的好人。好人在教会里面顺从牧师，热心服侍，谦卑合一。好人你会发现年复一年还是好人，他的生命不会有所改变，因为好人通常很自满于自己的生命，而我们基督徒 也太过于满足有好人在我们中间。我们都喜欢好人，我们也都喜欢做好人，我们也不喜欢别人来质疑我们是好人的这个事实。我们喜欢有好人在我们中间，因为只要我们的关系够好，我们就不太在乎人是否与基督耶稣有关系。在教会里，我们被灌输，至少我被灌输的概念就是，你先搞好关系，有好的关系，你再讲福音。我倒希望在新福，我们是先有福音才有关系，没有福音就没有关系。彼得和哥尼流他们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要有关系才有福音，哥尼流永远就听不到福音。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本来就没有关系，如果要有关系才能够传福音，那么哥尼流永远就不得救。但是他说：“西门彼得，哎，你来了，很好，很高兴认识你，我们现在可以做朋友。”No， 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真正的需要。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论人自己承认不承认或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我们都需要听主所吩咐的一切话，因为唯有听到人才信道，唯有对人宣讲主的名，唯有人听到主的名，人才有主的名可求，以至于得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拯救不配得救的人的上帝，因为就连好人你都乐意拯救。天父，我感谢你拯救好人，而没有任凭好人当好人。天父，我求你赐给来到新福的每一个人，好人坏人都有耳朵可听你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都能够依靠你的圣灵，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认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主。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